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88集，梦境。展昭抱着胳膊没地方出气儿，蹲下去捏小四子的腮帮子。萧良赶紧将捧着脸的小四子救回来。 哎，怎么好乱捏景儿的脸呢？ 没一会儿，白玉堂换了一身夜行衣走了出来。众人倒是少见白玉堂一身黑，总觉得怪。展昭摸着下巴凑过来，上下左右看，白玉堂伸手按住他。 别晃了，头都晕了。 脱下来。 展昭站定之后伸手扒白玉堂衣服，白玉堂抓住他的手。 干嘛？ 感觉好像换了个人，好奇怪啊。 展昭十分不适应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按照之前黑衣人的说法，他们是轮班在这附近等着的，要是有发现就到开封近郊的树林吹一种特殊的笛子，会有联络的人来取东西。白玉堂伸出手，公孙在他手上按照那黑衣人手上火龙的样子画了个纹身上去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。展昭拿出那个锦盒来给白玉堂，白玉堂却是摆了摆手。 不用。 众人都好奇，不用锦盒那准备怎么查探？ 你准备怎么做？ 起码要见到那个幕后，看看是不是当年那个陈某。 白玉堂说完，将刀交给了展昭。展昭捧着白玉堂的云中刀，这刀太长了，很难藏起来，于是帮他拿着跟着他出门了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只有阴侯和天尊暗中跟着，众人倒是也不担心，毕竟有这二位跟着，就算陈茂真的还活着，也不怕他能怎样。展昭和白玉堂走了，屋里的众人忙别的。赵普觉得有些不放心，如果是宫里的太监手上有纹身，应该很容易被人看到，知道的应该还有其他人，于是就带着公孙再一次进宫去查那个小太监了。开封府里，林业火看着和萧良排排坐吃糕点的小四子十分不满。 为什么我要负责带孩子？ 因为你最闲。 正研究龟甲的邹良送了他一句，听得林业火直撇嘴。小四子顺手给林业火塞了一块绿豆糕到嘴里。 小林子。 啊？ 那你干嘛下雨天就不开心啊？ 萧良啃着绿豆糕的手就不动了，还是小四子敢问。邹良也似乎是顿了顿，用心听。 有吗？没有。 林业火边说边抱起小狗来喂他吃绿豆糕里的蛋黄。 你有啊？因为身上的凤凰吗？ 什么？ 凤凰很好看哦。 林业火盯着小四子一双又圆又大又亮晶晶的眼睛，小孩子是不会骗人的。小四子说出口的好看两个字儿，听着特别顺耳。 哼，我自己都看不到，只能勉强通过镜子瞧一眼。 呵，很好看啊，不是那种坏蛋纹身的样子，你这个手艺超好。 可是我不记得是怎么弄上去的了。而且我从小就有，可能不是纹身吧。 也有纹身平时是看不到的。 我也听过，貌似用鸽血、朱砂还有药粉混合后纹的身，平时纹身不会出现，但是一旦遇热或者使用内力，甚至是发脾气都会出现。 没理由啊，难道谁在我出生之后就给我纹了身？ 小林子，你干嘛下雨天就不高兴了？ 都说了，给我写诗的那个家伙没写完天下第一美就翘辫子了。 可是爹爹他们都说你是骗人的。 小四子歪着头， 萧良想去捂小四子的嘴都来不及，他知道小四子怎么想的。这小呆子心肠好，人也直，大概是觉得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大家安慰一下。 哦，都觉得我是骗人的。 李业火倒是让小四子逗乐了，瞟了一旁佯装不在意的邹良一眼，邹良摸了摸鼻子，继续佯装不在意。 来，告诉小四子。 小四子拽着林业火的衣服袖子，小大人的样子。萧良在一边忍笑，林业火也拿眼前这个执着的面团子没办法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了。 是有些事情。 跟出生有关系吗？该不会是灭门惨案吧？ 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忍不住抬手给了邹良一个烧栗。 扯什么呢你？ 那你倒是说呀。 邹良继续盯着那两块龟甲发呆，注意力则是都在耳朵上，听着林业火说。林业火轻轻揉了揉小狗，终于开口。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都会犯困。 哎呦，毛病跟我一样哦。 你整天懒洋洋的，不下雨也在犯困。犯困怎么了？ 困了我就会睡觉，每当我睡着都会做梦。 众人都一愣。小四子摸着下巴，他记得倒是有这种多梦症。 而且我做的都是同一个梦，我已经搞不清楚那究竟是一个梦境还是真的经历过，但是后来被我忘记了。 什么梦？ 如果只是梦境，那可能我有什么毛病吧。可如果不是梦，那么可能我曾经或者上辈子去过阿鼻地狱森罗宝殿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指做噩梦梦到地狱里的场景吗？ 邹良到一旁拉了张椅子坐下，看着林业火。 具体说，你在梦里看到什么了？ 郊外，白玉堂只身来到林中，拿着那只古怪的笛子放在风中。这笛子周围有古怪的洞，还有一些薄片，风一吹就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声响。白玉堂等待着，没多久，果然有一个黑衣人进入了林中，落在了他身后不远处。白玉堂回头看那人，那人伸手撩开袖子，露出手腕，上边有一只火凤。白玉堂暗暗挑眉，果然如黑衣人说的，他们接头的暗号就是彼此看纹身。白玉堂也撩起袖子给对方看了手上的火龙。说起来，公孙不愧是丹青妙手，用药草调制的色彩加上他的画工，和真的火龙纹身几乎一模一样，完全看不出不妥来。黑衣人似乎已经确认了白玉堂的身份，对着他伸出手。两人此时都是蒙着面的状态，黑衣人也不说话，只是跟白玉堂要东西，可能是以为他找到了龟甲。 没拿到。 果然，黑衣人一皱眉，隔着蒙面的黑布发出了略微发闷的声音。 那你叫我来干嘛？ 我有重大发现，我要见他。 多重大？没有主人的召唤，我们是不能见他的，你应该知道规矩。 只有龟甲是不够的，还有另一样更重要的东西。 展昭在林子里听得真切，不由得眯起眼睛。 哎呀，这耗子好精明，难怪我被他嘲弄。哎，我果然还是老实人啊。 你发现了什么？ 我不会告诉你，我只告诉他，我要见他，跟他做一个交易。 大胆！ 哼，他会见我的，你只要去传话就可以了。他如果不和我做这个交易，我就将秘密告诉开封府的人。 黑衣人突然抽出剑。 你找死吗？ 黑衣人突然抽出剑，白玉堂也没动手，只是看了他一眼。 你是做不了主的，擅自行动，小心连自己的命都搭上。 良久，黑衣人收起了剑。 跟我来。 白玉堂微一挑眉，跟着转身走入黑暗树林的黑衣人走了进去。展昭赶紧跟上。 你想跟主人要什么？解除诅咒？ 那黑衣人似乎对白玉堂的要求很感兴趣，白玉堂没回答，只是跟着他走。 你知道，如果你给的消息没价值，会被惩罚，被丢进森罗殿的下场，你也是见过的吧？ 白玉堂依然没吱声，除了觉得他烦之外，还有些好奇。 森罗殿，该不会他主人是阎王爷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